仅不能获得赔偿，还将受到处理。那这个提示瞬间激起了舆论的热议，指责国家旅游局的板子打错了地方。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提示？游客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责任，什么情况下可以索赔？那么这个低价游双方都要处罚是最佳的办法吗？今天还要关注熬夜算工伤吗？深圳一位衣着光鲜的妙龄女子当街举牌，牌子上写着年龄不到28，加班熬夜成大妈，爱情工作都遭殃，要求衰老算工伤。那么这名女子的举动引来了众人围观。这名女子25岁，但是呢容颜憔悴衰老，因为经常的熬夜加班，用脑过度，压力过大，容颜加速衰老，导致爱情事业双失意。她愤愤不平的当街控诉，呼吁衰老算工伤。那么他这个说法，熬夜加班导致衰老算工伤的说法，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呢，一则内地游客怀疑是因为在香港这个拒绝高价购物而被殴打身亡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据了解，这个涉事的旅游团团费仅300块钱，怀疑是低价购物团。那针对不合理低价游导致旅游纠纷频发甚至暴力冲突，国家旅游局近日明确了，包括旅游者在内，非法不合理低价游的买卖双方均需承担法律责任。11月25号，国家旅游局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国家旅游局提示，游客参与不合理低价游也将受到处理，一共有3条内容。那其中就不合理低价游当中，曾经因为有游客与旅行社签订了虚假合同而权益难获法律保障的案例，国家旅游局强调，游客与旅行社签订虚假合同，不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一旦查获，不仅不能获得赔偿，还将受到处理。这些年来，国内旅游业发展迅猛，各种旅游纠纷诉讼也层出不穷。以零付团费为特征的这个不合理低价游，往往成为引发旅游纠纷的导火索。香港发生的内地游客因为拒绝高价购物而被殴打致死，就是最新的一起类似的恶性案例。国家旅游局发布提示说，游客要坚决抵制不合理低价游。这个不合理低价游是经营者利用游客贪图便宜的心理低价揽客，然后通过欺骗、强制游客购物等手段非法获利。国家旅游局强调，游客不得与经营者签订虚假合同，虚假合同是经营者为了规避行政主管部门执法检查，先和游客达成某种默契，而后通过变更行程、减少游览时间、增加购物时间。依据旅游法的相关规定，游客与经营者签订虚假合同，一方面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另外一方面一旦查获，不仅不能够获得赔偿，还将受到处理。那据透露，目前国家旅游局正在加紧研究制定相关的处理办法。国家旅游局表示，鼓励游客举报和监督这些不合理低价游的行为。旅游局已经开通了一个平台，叫我要投诉举报，另外还有服务热线是12301，希望社会各界积极提供各种违法违规的线索，对举报查实的将给予奖励，同时也欢迎媒体进行监督，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查处一起。那么就这个关于旅游局的一个提示引发了很多争议。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益达律师事务所法学博士吴胜奎律师。你好，吴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叫不合理低价游？低价游好理解啊，三个字。那么不合理低价游我们该怎么理解？ 不合理低价游呢，一般应该这么理解，就是背离价值规律，低于经营成本，以不实的价格来招揽游客，以不实宣传诱导消费，以不正当的竞争扰乱市场。这个呢，我们通常会认为它叫不合理低价。 适当低价可以，但不合理是超乎了这个一般的价格了。那您说旅行社和旅游游客的这种对不合理的低价理解会不同吗？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这种理解就是两方面的理解应该非常不相同。那么作为旅行社来说，实际上这个不合理的低价到底这个点在什么位置？ 那么实际上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 嗯、 这也会导致这个不合理的低价的这个区间到底在哪儿很难去确定、 嗯、 因为这本身可能也是一个商业秘密问题、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不合理的低价的这个区间设计的太低， 嗯， 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旅行社希望能够质量更高一些来为旅行者提供服务的话，我们的价格相对而言就会高一些、 嗯、 那么这个时候对这个指导价，就是不合理低价的那个区间的那个指导价，会不会对我们旅行社造成一定的影响？从我个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嗯 啊，那么如果这个不合理低价的这个点如果设计的太高、 嗯、 价格设计的太高，那么又会产生，就是合理的价格设计的太高、 嗯、 那么又会产生一个问题、 嗯、 那我的价格实际上是合理的低价、 嗯、 非常合理、 嗯嗯， 对吧？我们成本算了以后，我们是可以赚钱的。 嗯、对对， 那为什么说我，不合理呢、 嗯？ 那我的价格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低价的情况下，按照您的那个设计， 嗯、 按照国家的那个规定， 指导价格， 指导价格、嗯，那就变成了不合理低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很好的经营？因为我们属于应该是一个合法的经营行为、 嗯， 但是呢，因为您设计的那个价格那么高，导致我没法正常的跟这个其他的商家进行竞争，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不合理价格，这个合理价格的这个界定就会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肯定争议非常大。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从旅行社的角度来说。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更大。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怎么能够去确定商家的成本 是不是 旅行社的成本？ 对对对， 啊，就这个成本我没法去评估和确定，我不可能每天盯着这个航空这个价目表啊，北京到香港，北京到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价格，对吧？怎么变动的我不知道啊。 旅行者他只关心只要你价格比较便宜，物美价廉，这是我最关心的。 对，就是其他的一些成本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外行，即使你对某一个行业非常精通，但你对旅行行业的成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两个问题，刚才说的一个是旅行社对于这个合理价格这个点这个区间怎么去判定，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认为的不合理低价，比如300块钱游香港、 嗯、 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 嗯、 那么2000块钱3000块钱游香港是不是还是不合理呢？ 嗯， 那么有可能从旅行社的角度来说、 嗯、 这个时候是确实太低了、 嗯、 但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旅行的费用相对而言比较低的情况下、 嗯、 有可能做到，对吧？我一天去看一看、 嗯、 转一圈，为什么2000块钱就一定不行呢？ 嗯， 啊，所以这里面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不合理低价，或者说老百姓认为的这个合理低价的这种区间，是一个非常难以确定的问题、 嗯。那现在旅游者似乎是也要被负责任了啊！那一旦签了虚假合同，或者是报了这些参与了这些叫不合理低价团，也要被处罚。那这个板子有评论说是打到了消费者和游客的身上，您觉得这样合理吗？ 纯属个人的意见、 嗯、 我认为不合理。 嗯 啊，因为这是主要是经营者的问题，而不是消费者的问题。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游客来说，我们希望的是什么？物美价廉的服务、 嗯、 包括旅行方面的这种服务。 嗯， 所以那我的希望有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 嗯， 这是第一点，就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包括所有人都希望能够让价格更低一点，无论是你经商也好，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消费也好，都希望物美价廉。那么这个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首先我不应该因为这种希望而受到处罚吧。 对对对， 这是第一点。 我是希望应该物美价廉，这是我最好的初衷。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那么物美价廉，价廉到什么程度我就有问题，我怎么知道呢？ 通常的不合理价格我是不知道的，这是我们刚才已经都讨论过的问题、嗯、所以物美价廉，价廉到什么程度就不合理了、 嗯、 有没有指导价，如果有指导价我知道不知道，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呢拿不合理的低价这个来做一个标准、 嗯、 然后最后如果我接受了这种不合理的低价、嗯、然后呢我们签订这样的一个合同，最后我们受到了 处罚 啊，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处罚的情况，那么肯定对消费者是不合适的。 嗯 啊，如果说作为一个消费者明知道这种价格是不合理的、 嗯、 然后签了一个合同、 嗯嗯、 在签合同之后跟或者签合同前后、嗯、跟经营者跟旅行社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默契、 嗯嗯、 然后将来我们要变更各种行程、 嗯嗯、 然后呢我们可能要购物，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清楚的情况下、 嗯嗯、 那这种情况，那作为这个执法部门对消费者进行处理、 嗯、 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嗯嗯、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应该处理、 嗯、 这个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的、嗯、有一些比如说虚假合同、阴阳合同等等，这是没问题的。 对， 因为你有明显的违法行为而且被查到了。 对， 嗯 嗯。 那现在就是官方表示说这个不合理低价油买卖双方均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具体什么责任怎么处罚好像也不是很明确。 据说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在研究这个问题、 嗯、 然后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规定能够尽快出台。 嗯 啊， 那这种不合理低价油现在是双罚啊，双方都要被处罚，您觉得这是一个治理一个好的旅游环境的最佳办法吗？ 嗯，我认为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作为我们假设啊，旅行者和旅行社之间有共同的这种意愿、 嗯、 大家都希望一我能这边便宜，他那边希望能够躲避各种税费啊、 嗯、 其他的这种费用，然后达成这种默契、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双方是一个利益的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体、 嗯、 那么双罚对于一种共同体来说他们可能会联系得更紧密，因为你既然处罚了这一方、 嗯、 同时也要处罚这一方、 嗯、 那么我们这两方都不太有可能 共同的利益被触动了。 对，我们共同的利益被触动了，所以呢我们就更不太可能说一方来说，经营者肯定不愿意说，那么作为旅游者来说我也要受处罚，那我有什么驱动来去说呢？ 嗯， 如果因为经营者的这种违法行为我去举报，我可能还要获利，我的权益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共同的利益就变少了，这时候呢我觉得打击的力度真正能够落实到实处会效果会好得多、 嗯、就是真正对于那些不良的商家和旅行社要严厉打击， 那肯定的， 要罚重款让他不敢再做了。 对，解决这种商业环境的这个不太好的这种商业环境的根本做法是让这些经营者在违法之后他受到的惩罚让他最极端的就可能倾家荡产、 嗯、 然后呢没有达到极端的情况的话也让他觉得难以承受的情况下、 嗯嗯、 而且他没有特别多的这种侥幸心理存在，也就是不会说一段时间有、 嗯、 过一段时间这阵风过去了、 嗯、 大家这个云开雾散以后、 嗯、 OK 我们接着可以继续该违法、 嗯、 那么这种侥幸心理它不再存在，我们一直是严厉处罚的情况下、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就应该会慢慢会好起来、 嗯、那么现在旅游局出了这么一规定可能要双罚，那最近一段时间会不会旅行社觉得哎呀我们所认为的这种不合理低价团先收一收吧，那可能百姓有关注这方面消息的人，那这个低价团我当然愿意便宜，但是我真要这个参与进去了可能我会被追究责任，那这会不会有一个暂时的或者相对比较短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可能就没有了或者是减少了这种低价团。 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从三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是国家旅游局做出这样的一个提示，它接下来的这个执法力度是什么样的，然后执法的时间会维持多长时间，那么具体到各个地方的旅游局，他们怎么会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是不是一直保持强有力的打击力度，一直来去做这个事儿，然后配套的法规又能不能尽快去落实，那么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是一个根本问题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从旅行社经营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一定会看这个监管的力度。 嗯 啊，如果说监管的力度很强，维持的时间也非常长，那么他们的收敛就会时间也比较长，甚至于非常收敛，甚至于接下来他们都不敢做了， 就有震慑作用了。 对，只有极个别的违法的经营者，他们还会继续做，这个我们不可能杜绝他，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市场应该会非常不错。 嗯 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那么作为一个旅游者，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如果没有特别强的新闻的这种报道的话，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比如说新浪也好，其他各种各样的媒体对这个连篇累牍的来报道，那么很多老百姓可能也知道了，但是即便是知道的话，我们的消费心理不会变化的，我们还是追求价廉物美。 对对对，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合理的低价，非常合理的低价，甚至于很合理很合理的低价，我还是去追求。所以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这种说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提示，或者说接下来有一个规定，然后我就不追求低价，这种概率非常低。 应该还是要追求我所追求的那种物美价廉，比如说花钱不多，我能够出去走一走，这是老百姓很正常的一个心理。 对，而且从消费者来说，可能还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比如说我这个价格比较低，另外一个我也猜到了，我也估计到了他们会让我购物，但是应该不会让我购物太多，这样的话我总体的成本加在一起，我可能能接受，我也去啊。所以而且处罚，从处罚的角度来说，他凭什么处罚我们消费者呀，对吧，这种处罚是不是会落到实处啊，会不会落地啊等等，他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所以即便是知道，也不见得对消费者的这种消费心理上产生太大的变化。 其实说杜绝一些，比如说因为低价团，然后出去高价购物，然后导致一些暴力纠纷，真正解决根本问题是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旅游市场的生态环境。 是的， 可能仅仅是目前一个双罚还不能够解决根本的一个问题。 双罚的话呢，就是可能会让消费者受到更多的教育，但是呢，从根本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一定是让经营者不敢那么做。他一旦做了以后，他就会受到极大的惩罚，甚至于倾家荡产，这样的环境就会让经营者合法来去操作。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应该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提示的根本目的。 对，其实是需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从大环境来讲啊，更加健康、生态环境更好的一个旅游环境。 是的，是这样。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么稍后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话题：妙龄女子当街控诉，要求熬夜衰老算工伤。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呢，有网友爆料说，深圳一名女子在南山劳动大厦举牌子当街控诉叫板劳动法，呼吁说熬夜衰老列入工伤范畴。那这名女子手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衰老算工伤的纸牌，上面下面还连了一首打油诗，年龄不到28，加班熬夜变大妈，爱情工作都遭殃，要求衰老算工伤，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那这名女子呢，身穿很亮丽的衣服，但是容颜憔悴衰老。据了解，她今年25岁，因为公司经常熬夜加班、用脑过度、压力过大等等，加速容颜的衰老，导致事业爱情双双失意。他愤愤不平，当街控诉，呼吁衰老算工伤。那此后，在这个网络上就引发了一场衰老到底算不算工伤的激烈讨论。那当地社会保障部门对这名女白领举牌呼吁的回应是，熬夜衰老不符合工伤3原则，理由是衰老程度无法鉴定，衰老不限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衰老与职业活动没有因果关联。那么熬夜变衰老也算工伤，这对于很多白领来说也够夸张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呢，有些网友认为这名女子的控诉本身就是一个小笑话。那今天我们现场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益达律师事务所法学博士吴胜奎律师。你好，吴律师。 哎，大家好。 吴律师也是劳动法方面的专业律师啊，给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工伤的这个法律定义到底是什么。 工伤的话呢，简单来说就是因工负了伤，受到伤害叫工伤。 因为工作，包括在上班下班路上都算吗？ 它的标准的一个说法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叫做工伤。然后呢，工伤不仅仅包括这个，还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上下班途中，然后呢，因为这个交通事故也有可能会认定为工伤，还有可能因为疾病也会认定为工伤，那职业病肯定算工伤。所以它的这个范围没有我刚才说的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导致的这个范围，肯定要这个导致伤害这个范围肯定要大一些，这是没有问题。 那这名女白领举了个牌子呼吁加班衰老、熬夜上班导致自己容颜衰老，这个算工伤的说法它有法律依据吗？ 当地的这个劳动部门已经说了，这个肯定算不了工伤，而且到任何地方应该都几乎非常非常难认定为工伤。因为第一，衰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加班，那么有的人加班的衰老程度会很低，有的人的加班就禁不住加班，然后都过劳死，所以情况完全不同，对吧？如果说真的都过劳死了，而且符合法律的规定，那就算工伤。那像这种说衰老一点，是不是因为个人的因素还是其他的原因都弄不清楚，对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加班是自己主动在那儿干活，还是单位要求你加班，对吧？这也有问题。所以他这个本身就牵涉到特别多的问题，不仅仅是说我 仅仅简单的一个熬夜变衰老 是 算工伤。 对， 那他自己也就通过报道吧，说他公司老加班，而且那个压力过大、用脑过度，导致容颜加速衰老，似乎也挺有理由的。我是因为工作呀。 所以呢，这一块就是牵涉到一个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一个为什么加班，对吧？是自己愿意加班，还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做其他事情？这个都没法去确定。 要严格的一个有个确定才可以。 对对对， 真正引发官司时候，这个原因很重要。 那当然，就是比如说你在单位待到两点三点，你在做什么？ 嗯， 这是一个问题，对吧？加班有的时候是需要批准的，因为我们是公司的自主经营权，有的时候是不允许你加班的。 嗯， 你要加班，我还要批准，对吧？所以呢，这个加班到底算不算加班，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衰老的原因。 嗯， 第三个就是这种衰老就是法律明确的排被排除在外的，就是这个因这个工伤因不是因个工伤啊，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办公过程当中如果说特别劳累，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疾病死亡才算工伤。你这种这个衰老一些，衰老多少，如果说把它认定为工伤的话，那对企业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甚至于是非常不公平的情况。 那如果即便说你这个事情是工伤或因工死亡了，也需要严格的一种鉴定程序。 对，它会有明确的这种法律规定来套你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那么就肯定认定不了工伤，因为这一块工伤认定与否对劳动者个人和对企业的影响都非常巨大。所以呢，在认定工伤这个问题上，就是性质上是有非常严格的这种规定，严格的程序的。 那假如说这个女子，咱们假设哈，她因为可能连续比如说半个月在加夜班，然后几乎是熬夜工作，白天可能仅仅休息几个小时，然后这个因为这种过度的疲劳直接导致她的一些疾病，如果有因果关系了，经过这个医学鉴定了，那是没问题的。 对，她可能会是因为可能会导致职业病，那肯定算工伤。如果是仅仅是有疾病的话，那可能会通过医疗来解决，而不一定会被认定为工伤。 哦， 对，因为有医疗保险嘛。 啊， 所以呢医疗保险可能会保护他这一块。 嗯，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公司不合适，你可以不在这个地方做，然后呢你也可以举报公司的违法行为。但是这个举牌的话， 就是 有点是一个笑话的感觉。当然了，绝对不是仅仅是个笑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其实也看到了人们在就是目前很多这个用人单位这个可能对于真正的值夜班对员工的加班不够重视，这里面也有这些问题，比如说加班费不到位，然后这个无限制的加班也没有任何一个详细的规定，比如说某天某天加班然后给多少多少钱都没有，说加班就加班，然后这个好像员工的权也不能得到保障，这种情况倒是通过这个案件也暴露出来了。 是，所以这里面就是非法的这种加班，一是加班不给钱，不给足够的钱，第二加班时间持续过长，这个呢是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那么这种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仅仅靠个人来呼吁的话，可能很难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而且现在从中国来说，我们的资源非常紧缺，所以大家为了争夺更好的生活，就是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有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这么做，所以我们以这个自己衰老一些为代价，我们获得更好的这个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所以不完全应该把这个板子打到企业上。这是这个双方的问题， 当然 但更主要的应该保护这个劳动者， 这 是没有问题的。 就说这名女子这个举牌，即便她有道理的话，当街举牌控诉恐怕还不是很得体，应该还是走一些这个合理合法的程序比较好。 是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市益达律师事务所的吴胜奎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龙华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1703。